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2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通州区宋庄镇确诊病例密接108人，防控区域核酸检测目前均为阴性。 北京鼓励利用老旧小区腾退地下空间，用于便民商业服务网点以及社区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处罚知乎网。 薇娅偷逃税被罚13.41亿元，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税务部门进行回应。 三全思念等品牌牛肉水饺加猪肉，猪肉馄饨混鸡肉，专家呼吁叫停名称标注潜规则。 美国媒体称，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年份。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郭工您好。 哎，清水先生，你们好。 郭工好。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还是晴天，后半夜呢是有弱冷空气从东北方向南下影响北京，因为是比较弱，带来这个偏东风的风力呢也不大，这样的话气温下降还是比较快的，预计最低气温是-3度上下，明天早晨呢天气比较冷，出行呢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晴天，但是呢气温呢下降比较多。预计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这个比今天的这个13.2度的最高气温就要低6度左右了。明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比今天要冷一些。明天气温的之所以会下降，是因为今天夜间这个弱冷空气啊从偏东路径下来，这样的话就是明天北京上空的这个大气团会变得是比今天要冷。这个大气团变冷了，近地面的气温也就会变低。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郭工，那本周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明天是周二，在本周剩下的周三到周五，周日这5天时间里呢，有2个大的变化值得关注。一个呢是中期，就是周中期啊有弱的降雪；另一个呢就是后期呢，气温下降明显。有可能出现降雪的是23号，也就是周四的夜间。目前看，咱们预报的是这个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的可能性要大一些。那么范围会不会再大一些呢？还要看之后这个天气形势会朝哪个方向变化。这样的话就请大家这个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就是关注一下这个22号下午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关于这个后期气温明显下降的问题呢，就是预计周五到周日，尤其是周五和周六这2天，也就是说24号和25号，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9度。北京整个冬季的话，就是白天最高气温在-的时候并不多。去年是12次，到-4度或者-4度以下的情况呢就更少了。而且呢周五呢还是有这个4-5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明显，可想而知呢这个周五天气会非常的寒冷。到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是这样的，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疫情动态。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12月1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本土病例37例，包括陕西24例，其中西安市21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浙江10例，其中绍兴市9例，杭州市1例。

我问一下，您是这儿的村民吗？ 是啊。 哦，那是今天带孩子来做核酸， 对，昨天那个孩子七点出去了，没来得及。 今天排了多长时间？ 能有那个半个小时吧。挺快的。 核酸检测点内外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进行登记、扫码、测温的工作。而在防范区的出入口，也有固定的志愿者和民警在进行交通管控措施。一位60岁出头的小铺村民志愿者，穿着黄马甲，头戴通州平安志愿者的红帽子，在寒风中执勤。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进车、出车检查。 大家现在配合您的工作，配合度怎么样？ 还行，大家都配合。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这位志愿者告诉记者：“ 我们是24小时上岗，轮班吃饭，最低得到8个小时。” 当记者对他说辛苦了，他只说了6个字：“ 啊，不客气，应该的。” 据了解，目前宋庄镇已经派驻工作组进入小铺村，整个小铺村的防范区内超市和基本生活设施都照常营业，居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由外部进行配送，可以保证大家的日常生活需要。 12月19号0点到24点，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4例，其中西安21例，延安2例，咸阳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西安。从12月9号以来，陕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3例，其中西安市49例，延安市3例，咸阳市1例，无症状感染者8例都在西安市。 按照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从今天开始，西安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居家观测，同时停课不停学，复课时间另行通知。 另外，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广大市民，从12月20号起，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前往单位上班，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记者从浙江绍兴市上虞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12月19号，绍兴市上虞区开展第6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共检测789340人次，检出阳性感染者6例，都为集中隔离检出。 另外，今天浙江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从12月19号16点到20号16点，浙江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都在绍兴。 今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西安、东莞关联疫情仍在继续发展，两地续发传播风险较高。近日发现有零星外溢病例，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雷正龙还介绍，内蒙古满洲里关联疫情已经基本控制，浙江绍兴疫情发展态势趋缓，疫情外溢风险降低，浙江宁波、杭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切实指导各地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强化人员安全有序流动，严格人员出行要求。 那么，如果一个居民所在的县市区级发生疫情，他能否外出呢？方案强调，发生本地疫情后，所在的县市区级人员严格限制出行，落实当地流行病学调查、风险人员排查、核酸检测、健康监测和社区防控等要求，执行特定公务，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等人员确需出行的，经当地联防联控机制批准，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在两节期间可以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吗？方案提到，为防范感染风险，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以及所在的县市区级，已经前往的人员需要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执行特定公务，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等确需前往的人员按照当地有关防控政策和规定执行，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级，已经前往的人员需要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 寒假结束或春节之后，对于高校学生返校或务工人员返岗有什么具体安排和要求呢？方案提到，为降低疫情发生风险，避免集中返校返岗时人员聚集，提倡高校或企业安排错峰返校返岗，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学生或务工人员返校或返岗时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在两节期间能否组织宴会等聚集性活动，方案提到，为了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两节期间应严控庙会、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尽量不举办大规模人员聚集性活动，

就是它别的地方都可以用那个不那么闪的灯装上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的话，那当然是用那个更好。 那么这个路口为什么要安装带有这种闪光灯的电子眼？电子眼闪光灯又能不能进行改进？记者致电属地交通队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安装带有这种闪光灯电子眼的原因他不了解，但是可以帮记者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 我是跟那设施那儿反映一下，跟他们说一下，就是交管局的设施处。 12月20号，记者也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设施处反映了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您在打科信处。 于是记者致电交管局科信处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建国门外大街与日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的电子眼具体是拍摄什么内容的还得跟相关人员核实，可以帮助记者反映闪光灯的问题。 是我们这儿没问题，您说的问题我这反应没问题。 不过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问题能否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3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9号晚上在第7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结束后发表声明说，衷心感谢当天投票的超过130万名选民。特区政府有信心完善选举制度后组成的第7届特区立法会将可切实提升特区管制效能，为良政善治开启新篇章。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第7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一场重要选举。过去一段时间，有反中乱港分子借选举进入特区政治体制，令立法会出现种种乱象。之后更有人意图通过选举掌控立法会主导权，从而夺取特区管制权，为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依法明确候选人须为爱国者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也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林郑月娥期望与新一届立法会忠诚合作，共同推动香港发展经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致力改善民生，建设香港，贡献国家。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央行授权全国银行兼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是3.8%，较上一期下调5个BR， 这是19个月以来一年期 LPR 第一次调降。 虽然一年期 LPR 迎来下调，但是作为房贷利率参考的5年期以上 LPR 仍维持4.65%，同上期保持了一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这主要源于当地房住不炒的房地产调控基调没有发生改变，而监管层正在着手推进包括房企融资环境回暖、居民房贷发放加快等措施。如果未来房地产市场继续承压，不排除在后续 LPR 报价下调过程中，5年期 LPR 报价与1年期 LPR 报价同时下调的可能。 支付宝等与银联实现互认互扫，支付行业互联互通进程加快。近期不少消费者发现用银行的 APP 扫支付宝的二维码也能付款了。支付宝有关负责人介绍，支付宝近期与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广发银行、米配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消费者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及其他机构的 APP 扫描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不只是支付宝一家，近期微信支付也宣布已与银联云闪付实现线下条码互认互扫。银联云闪付全面支持 QB、QQ 音乐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微信小程序也逐步支持云闪付支付。支付宝微信现在进行的互认互扫给用户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呢，给用户带来的变化和给机构带来的变化还是非常不一样。首先说对给用户带来的变化，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讲，那么带来两个变化啊，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便利，消费者感觉更便利了。当面对一个支付的场景的时候，就很多的选项，以前的选项比较有限，而现在变多了，便利是肯定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呢，还有一个变化。可能未必让消费者直接感受到，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支付的过程中涉及到的环节更多了，背后的环节更多了，所以消费者面临的风险有可能是加大的。比如说拿数据来说，如果我们以前面临的那就是通过余额宝微信的支付来完成，涉及到的机构是很少的，有可能就只有比如说腾讯一家公司， 那么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就会大幅的降低。那么如果在这个支付的过程当中涉及的这种环节越多，机构越多，那么我的个人的信息所这种就是得知我的个人信息的这种机构就会更多，那么我个人的信息被泄露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啊。而且在这些不同的机构之间，他们也需要这个信息的传递，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当然这里头从管理上来讲也会增加一些难度，就是一旦发生了问题，那么追责这可能对管理者对于追责来说也会增加一些困难。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对支付机构来说又带来什么变化？支付机构带来的变化跟消费者面对的变化完全不一样。这个机构特别是支付机构面对的变化呢，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就是面对一个更加细分的产业链。但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机构之间重新分这个蛋糕，以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分蛋糕的格局，分市场的格局。那么有了这个新的规则以后，建立这个互联互通以后，那么这个蛋糕要重新来划分。这个新的这个蛋糕更像是一个大锅饭，以前呢就说谁圈的地就是谁来种，现在呢就说分到了这个谁来种的话还得重新再划分。 从线上到线下，支付机构之间壁垒破冰的速度正在加快。此前二维码支付服务市场较为混乱，线下互相排斥竞争对手的支付服务，线上不同平台的 APP 之间也呈现割裂状态。 有分析说，其实支付工具互认一直是监管部门想要推动的方向，而不是市场化驱动的结果。那为什么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的支付是一个生态闭环，他们并不愿意进行工具互认呢？而监管层又为什么要推动这样一项事情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吴清的分析。 比如说那个具有一定市场话语权的机构或者说第一轮的跑马圈地过程当中占了比较大的市场份额的这些机构，他们是不太情愿推动互联互通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像是重新分蛋糕一样，重新分蛋糕的过程当中它很可能是一个受损者。但是呢我们总的来说对消费者可以得到直接的好处，就是便利。所以监管部门呢它有动力去推动互联互通。当然监管的这种动机可能有很多种其中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是其中之一。当然监管也应该强调，就是说这个防风险永远是监管机构所以必须考虑的第一个这个目标。所以说就是互联互通这件事情对于管理者的话，对于监管当局的话，那么他也会遇见一个就是更大的防风险的一个工作量。 有专家指出，支付互联互通仍然未完待续，真正的互联互通是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特别是大型平台开放支付接口，真正面向所有支付机构和支付工具，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吴庆对此的看法。 什么是完全的互联互通，这是需要有一个定义的。我个人认为所谓的那种所有的支付机构支付工具全面的开放，面向所有的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严禁排他严禁歧视，绝对的做到。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说两种极端的状况都是不好的，极端的封闭是不好的，极端的开放也不是一种好状态。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的便利性是推到了极致，但是我们面临的这个风险也会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足够的互联互通就可以而不是去追求极致。 再来关注，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威网名威亚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依法对黄威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对于为什么杭州市税务部门要对黄威进行检查，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风险核查。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威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并且经税务机关多次提醒敦促仍整改不彻底，于是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税务检查。 2019年到2020年期间，黄威通过隐匿其从直播平台取得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 通过设立上海威鹤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上海独资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等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虚构业务，将其个人从事直播带货取得的佣金、坑位费等劳务报酬等转换为企业经营所得，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所得收入没有依法申报纳税。 杭州市税务局依据相关规定，依法确认其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和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对于是否会对于黄威追究刑事责任，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据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针对偷逃税事件，薇娅今天致歉，她表示在自查和配合调查期间，她将她的收入结构、收入来源都向税务机关汇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调查。这次税务问题让她深刻认识到依法纳税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她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对她做出的相关处罚决定，并将积极筹措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淘宝 APP 已经找不到薇娅直播间。对此，淘宝客服表示，因为违反相关规定，薇娅账号已经被冻结，但是店铺并没有被封。 我们再来关注三全思念等品牌牛肉水饺加猪肉、猪肉馄饨混鸡肉，专家呼吁叫停名称标注潜规则。新京报记者近日对线上线下渠道销售的8个品牌，大约40款名称中含有猪肉或牛肉的速冻产品进行统计，发现有18款产品配料表显示存在混有其他肉类的问题，其中牛肉类速冻样本共10款，有8款配料中含有猪肉或猪肉加鸡肉成分，涉及三全和思念两大品牌。猪肉类速冻样本共有30款，有10款添加了鸡肉成分，涉及三全、龙凤和白玉3个品牌。 某华北速冻食品企业负责人孔先生告诉记者，这种现象不是近2年才出现，而是伴随速冻食品行业发展而诞生的。企业主要是出于成本和口感两方面考虑，其中成本因素大约占60%。目前牛肉采购价格大概是每公斤60元，猪瘦肉采购价格大约是每公斤20元，而每公斤鸡肉采购价格仅为13到14元。 孔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从口味角度来说，在猪肉馅里添加鸡肉可以增加 Q 弹口感，在牛肉产品里添加猪肉通常添加的是猪肥肉，这是因为牛肉比较瘦，添加猪肥肉可以起到爽滑油腻的口感，香味复合得更好。 标称牛肉水饺却添加猪肉，标称猪肉馄饨却添加鸡肉，这种现象是否违规呢？孔先生告诉记者，依照现有标准，速冻食品品名如此标注确实并不违规，在配料表中明确写着添加了什么成分不算误导。不过在消费者张女士看来，速冻企业上述行为虽然不违规，但是不代表合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混的都是便宜原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企业在偷工减料。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产品名称只体现一种肉类，实际却包含其他价格便宜的肉类，涉嫌虚假广告和误导宣传。相关企业这种行为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应当叫停这种行业潜规则。 好的，18:4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美国媒体称，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年份。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总统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年份，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年份。拜登让美国人在2021年看到三样他们最讨厌的事情：电视上乱哄哄的阿富汗撤军，没完没了的新冠疫情，以及物价，特别是油价的飞涨。 在经历总统大选纷争与年初国会山骚乱之后，2021年的美国迎来了政府轮替和权力交接。总统拜登在呼吁团结的紧迫感中，开启了执政的第一年。 对内，白宫试图通过强刺激迅速扭转持续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但是通胀高企和支出缩水让复苏进程大打折扣。在移民、控枪、种族等美国社会的旧难题上，面对分裂的民意，拜登政府依旧难有作为。 对外，在美国回来了的外交口号下，美国的盟友圈却有了亲疏远近招来不满。在阿富汗全面撤军中的仓促与混乱，更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那么2021年拜登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评价拜登执政的第一年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拜登可以说上来之后啊，他是雄心勃勃，一个是尽可能想弥补两党的分裂，进而呢也弥补族群分裂，美国社会的撕裂，他是雄心勃勃的去做这件事情，雄心很大，但是效果不太明显。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新冠疫情，拜登政府就是想当然了，觉得新冠疫情就像一些美国的公知啊，或者说所谓的学者预测的那样，在今年上半年可能就能告一段落，然后打疫苗呢就能防住。但是呢，他过度的依赖打疫苗，就错过了美国社会的整合机会。就是说美国社会可以利用新冠的这个疫情可以进行有效整合，加强秩序，但是呢他就没有在这方面下太大功夫。但是疫苗之后我们看到先后受到两波攻击，现在新冠疫情又往上走，所以说他在新冠疫情防治上，尽管他很用心，尽管也下了很大功夫，尽管在打疫苗的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呢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另外一方面其实做得更差，就是说美国社会的分裂。现在你看美国社会就是咱们说叫零元购特别多，就是说美国黑人也好啊，一些族裔也好，明抢了。那么这个跟拜登政府的执政理念是有关系的，因为拜登政府的他的副总统他的执政理念就说美国人特别是少数族裔，如果说抢劫或偷窃500美元以下就不算偷不算抢。然后这种理论占了上风之后呢，其实就是美国政府对这种小抢小偷的现象是比较纵容的，那么就造成美国社会现在特别乱。就是说遵纪守法的人他没得好，但是呢不遵纪守法的显得便宜的好吃懒惰的，他们就可以适当的去抢一抢偷一偷拿一拿，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啊就造成了双重分裂。一个分裂就是说白人和少数族裔，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族裔他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还有一方面就是说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是造成分裂。所以说美国社会呢就是说不但没有弥合这个族群的分裂和社会分裂，其实还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是拜登做的比较失败的地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想尽办法去弥补两党的分歧，但是因为他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也好什么计划也好啊，其实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所以说造成了两党之间更进一步的分裂。拜登这第一年呢可以说就是说雄心勃勃开始，美国扩大分裂结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第一年。 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内政方面哈，那么外交方面，阿富汗撤军是让拜登执政第一年变得艰难的另一个原因。另外，美国回来了是拜登上任伊始就向国际社会和传统盟友释放的清晰信号。但是美英澳三国机制导致的美法外交风波，美德在北溪二天然气项目上的分歧等等，都从侧面反映了美国跟盟国之间在这个战略利益上的内部张力。那想问问您怎么来评价拜登这一年的外交政策呢？ 拜登的外交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成功，战略上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战术上成功呢就是说他从阿富汗撤军是比较成功的，撤出来是成功的，但是战略上失败，因为他不负责任，留下很多后患，这是失败的。然后呢团结盟国这是成功的，但是他忘记了或者说他忽视了一条，就是说国际关系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说我们说在很多的问题上其实看出了他跟盟国之间的分歧，但是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是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是最大失败。就是说他在美国经济没有复苏，疫情非常严重，国际社会呢因为各种问题使得团结成为主流的状态下，他不但没有增进团结，他还是加紧反华反俄这样的步伐，其实是非常不明智。 换句话说，如果说美国现在兵强马壮啊，像在2001年啊，你如果说对中国动手，对俄罗斯动手，咱们从战略上还是能理解。但是你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下，就是中国俄罗斯非常温和的，然后非常的建设性的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配合世界各国去把这个全球问题解决的这么一个国家，你反过来你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打击，进行孤立，进行排斥，然后去搞乱对方内政，那这个事情真是费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在这个外交这个层面来说，特别是在对华关系啊为主的这个层面来说，其实他是非常失败的，就没有看出他一点正能量。所以说美国在这个拜登时期在外交上可以说比这个特朗普时期还坏，造成的效果还坏。第一年给他打分啊，如果说内政呢50分的话，可以给他打一个30分，外交呢也就打个10分，所以说加起来也就是40分不及格，绝对是不及格的。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五，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跌破17，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来，我们分析一下土耳其里拉近期的走势。 好的，由于这个土耳其的货币危机加深，迫使该国央行在本月内是第五次直接干预市场，卖出美元以支持受到重挫的里拉。但是当日里拉对美元超跌4%，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呢，里拉继续是保持一个弱势，跌幅是也是将近4%，截至17点左右呢是交投于17.51左右。自今年9月以来呢，里拉对美元的汇率是从9快速贬值到目前的17.5左右，贬值幅度将近了100%了，迅速崩溃。这个货币市场呢，已经超过了2018年那次由于这个土耳其内部经济衰退引发的货币危机。本次土耳其里拉的快速贬值呢，也令其他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深感不安。主持人， 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次里拉汇率大跌呢？ 好的，其实主要是由于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个不走寻常路的这个经济和货币政策。土耳其央行已经在这个连续4个月内降息了，上周四是继续无视高达21%的通胀率，再次将这个基准利率下调100个基点到了14%。自9月以来呢，土耳其是累计降息了500个基点。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这个背景下呢，使得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欧元以及英镑是大幅的贬值。埃尔多安呢，与这个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不同，他认为是高利率才会导致通胀，因此控制通胀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降息以刺激本国的经济，来促进这个经济增长，还有包括就业和出口在内的一系列增长。甚至为此呢，已经炒掉了多位与他这个意见不合的央行行长。此外呢，他还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50%。但是随着这个降息啊引发的本币疯狂贬值，提高后的最低工资水平仍然远低于去年同期的一个水平。此外呢，通胀也是并没有因为多次降息而得到缓解，反而是愈演愈烈。预计明年土耳其的通胀可能会超过30%。而为了避免这个里拉继续贬值呢，土耳其央行已经是多次介入货币市场，通过抛售美元来降低里拉贬值的压力。但是呢，它这个外汇储备是快速被消耗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留给土耳其央行操作的空间也并不多了。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3781，欧元对人民币报7.1790，英镑对人民币报8.4221，加元对人民币报4.9312，澳元对人民币报4.5247。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杨红清瑞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启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 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弘扬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北京劳动者之歌劳模人物系列报道。 从不会使用电脑，不擅长言语表达，到现在意气风发，被人称为问不倒的金牌讲解员，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钢元福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讲解员江金玉，是首钢转型职工中当之无愧的女性杰出代表。成为讲解员之前，江金玉只会开天车。刚到冬奥组委的那段时间，江金玉每时每刻都在背讲解词，他把讲解词录到手机里，在上下班的路上听，还在家里到处贴上小纸条，终于背到滚瓜烂熟，开始正式上岗。江金玉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是一群小学生，在参观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学生突然问他：“阿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有多少枚金牌呀？”这个问题并不在讲解词里，江金玉并不知道答案。随后，更多问题抛过来了：国际奥委会在哪儿办公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谁创办的呀？还好一位老师帮他解了围。江金玉从此意识到，只把讲解词背熟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积累更多相关的知识储备，才能不被别人问倒。为此，江金玉跑遍了冬奥组委的各个部门，向别人请教问题。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泡在首钢档案馆，甚至登上高炉，向以前的老炉长请教冶炼技艺。一次又一次的提问、查阅和实地探访，让江金玉成为了新冬奥园区里的白晓生。冬奥会日益临近，参观群体也越来越多样化，从80多岁的老人到一年级的小学生，从环卫工人到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江金玉按照来客的关注角度和热点，从不同视角编写了解说词，讲解的语速和声音大小也是按个性化制定，让每次讲解都能给客人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截至目前，江金玉已承接了不下3000余场、50000余人次的参观讲解任务。在江金玉看来，首钢员在不断成长，自己也要跟上节奏，在不同领域拓展自己。他说，服务将是园区未来的主题，也是我们未来的使命。讲好冬奥故事，讲好首钢故事，还得看我们首钢工人。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